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六。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8届五中全会10月在京召开。 本市进入主汛期，未来10天仍然多雷阵雨天气。 秉烛夜读雁翅楼，地安门24小时书店开业。 世界马铃薯大会下周延庆举行，主食厨房展示100多种马铃薯主食产品。 地铁宋家庄停车场启用，10号线明天起最小行车间隔缩短到2分05秒。 人民大学开放录取现场，今年在京录取181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深化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年度重点工作安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本市上半年空气质量形势分析及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进展和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下半年将在北京举办北京田径世锦赛、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重要活动。空气质量事关国家形象、首都荣誉，各区县各部门要进一步高度重视，把治理任务分解落实到人，抓好环境执法，加强督查考核，担起责任，敢于担当，敢于碰硬，以首善标准完成好空气污染治理重点任务和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会议研究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5年重点工作安排时指出，医改关乎千家万户，推进过程中要根据首都医疗资源丰富、服务面向全国的实际情况，科学评估前期改革措施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各部门密切配合，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宣传引导，均衡统筹城乡，积极稳妥推进医改不断深化。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召开。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旁听议题安排是7月23号上午9点，会议将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北京市统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说明，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北京市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北京市2014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北京市2015年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北京市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北京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7月24号上午9点，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网络直播。听取市政府关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办公室有关情况的报告。希望旁听会议的本市公民请电话或上网预约登记，预约时间今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下午两点至六点，预约电话6529-1818，网上预约请登录www.bjrd.gov.cn， 点击公民旁听预约申请。 本市昨天进入主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主汛期也是北京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的时间段，降水量将占全年的3到5成。今年本市汛期气候呈现异常特征，雷雨、雾霾、高温和干旱交替出现，未来十天雷阵雨仍将多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常年平均降水量达到122.7毫米。市防汛办工作人员谢艳芳告诉记者， 主汛期降雨量呢占到全年降雨量的30%到50%，时空分布呢不均匀，往往一两成雨就能影响我们全年的降雨量。 北京市气象局局长姚学祥在主汛期防汛部署会上介绍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 六月下旬遭遇持续雾霾，七月中旬出现极端高温，汛期降水表现出过程多、雨势强、持续时间长等特征，所有区县都出现过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的降雨。 根据介绍，从7月16号到现在，北京连续多日降雨的现象也是多年少见的。本轮降雨给全市带来超过100毫米的降水量，多个区县旱情得到缓解。 未来十天，北京仍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冰雹、大风和短时暴雨等强烈的天气。预计7月21日至8月31日，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雨量为180到210毫米，平均气温为24度左右。 市防汛办也提醒市民，在主汛期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夜间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区域。另外，发现道路积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防汛”的险情上报功能发布信息。 根据了解，连日降雨扭转了北京入汛以来的干旱状况。截至昨天上午八点，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达到181.9毫米。入汛以来，北京虽然经历了31次降雨过程，但前期雨量偏少，导致多个区县出现旱情，密云、房山、延庆148000人用水紧张。不过16号到20号的5天时间里，北京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部分区县旱情得到缓解。但降雨也造成山区土壤含水率大大提高，提醒市民尽量不要到山区和浅山区游玩。 西城区昨天和中国书店共同推出一家24小时书店，市民不仅可以在什刹海地区休闲旅游，还可以随时到地安门雁翅楼的书店看书。这是西城区第一家24小时书店，也是中国书店的第一家24小时门店。今后西城区将建设更多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书香西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雁翅楼在地安门十字路口南侧，建于1420年，是地安门城楼的哨所。1954年和地安门城楼一起被拆除，2013年开始复建，再现了红柱灰瓦的古建风貌。昔日的哨所如今成了24小时书店。中国书店雁翅楼店经理韩淼说， 文化书籍的书比较多，主要呢是针对这个什刹海地区读者呢，然后进行了一些调整。 书店一层设有图书销售区、水吧，二层有古籍修复、雕版、印刷工艺的展示，屋内有免费无线网络信号的覆盖。尽管是晚上7点半开业，但是慕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 我一直认为实体书店是一个城市的相当于一种地标，承载了一定的功能和责任吧。 24小时书店采用实体书店和网上阅读相结合的方式，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求。西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都伟说，雁翅楼是免费交给中国书店的，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一定补贴， 将其打造成公共阅读场所。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说， 我们也是在探索引进专业机构之后让它运营一段时间，然后看看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支持它，能够保证让它能够可持续运营，包括二十四小时开放，包括它举办的一些活动。 据了解，西城区今后还将把雁翅楼这样的古迹以及其他公共空间改造为市民的阅读场所，包括粤东新馆、护国观音寺、辅仁大学等。另外，西四老红楼电影院也将变身公共藏书楼，正在建设的天桥演艺区和大栅栏北京坊也将建设阅读空间，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闻到书香。 2015世界马铃薯大会将于7月28号到30号在延庆举行，大会期间将开设马铃薯主食厨房，现场制作展示100多个品种的马铃薯主食产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在许多人的饮食习惯当中，马铃薯都是作为菜或者休闲食品出现的。今年年初，农业部提出我国将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使马铃薯成为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外的第四主粮。下周即将召开的2015世界马铃薯大会由农业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届时将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的马铃薯顶级专家齐聚延庆，展开专题研讨。针对马铃薯主粮化，有些市民有疑问，是不是以后就要多吃土豆了？其实主粮化并不是单纯指马铃薯今后将会成为人们主要鲜食的主食，而是更多的要在深加工产品上体现出来，比如使用马铃薯全粉、淀粉制作馒头、面条等食品。本次大会就将开设马铃薯主食厨房，设立现场演示区、互动品尝区等，制作展示烘焙食品、蒸制面食、健康饮品等100多个品种的马铃薯主食产品。会议期间，延庆还将和张家口签订马铃薯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延庆将利用自身研发优势，张家口将利用地域气候优势，两地共同在马铃薯品种选育、规模种植、深加工等方面展开合作。 北京地铁宋家庄停车场昨天启用，10号线上线列车增加到92组。从明天开始，10号线最小行车间隔将缩短到2分05秒。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随着一声鸣笛，一辆测试列车从宋家庄停车场缓缓驶出。这座占地36000平方米的新停车场可以容纳40辆地铁列车。地铁10号线新增购的32辆列车已经住进了这所大房子。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介绍， 它的建成以后呢，使得整个10号线的列车存放的地方呢，就有了3个地方，一个是万柳车辆段，还有一个是五路停车场，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宋家庄停车场。3个地方停车以后，每天将为10号线提供92组车上线运营。 地铁10号线是目前京城客流量最大的一条地铁线，上半年日均客运量达到156万。增加上线列车后，十号线最小行车间隔将由2分15秒缩短到2分05秒。贾鹏说， 7月22号星期三从首班车开始，地铁的10号线早高峰外环达到2分05秒，晚高峰内环达到2分05秒。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缓解早晚高峰的时段10号线它的运输压力。 平行志愿改革下，高校的高招录取如何进行？考生的专业又如何确定？中国人民大学昨天举行招生录取开放日，介绍了学校的调档程序、专业录取步骤等。记者了解到，今年人大在京招收生源质量显著上升，特殊类型考生数量明显下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人大的招生录取现场设在学校北区食堂，门口有多名保安值守，记者必须提前签署保密协议，并拿到校方发放的参观证才能进入。录取办公室内有8台电脑，10几名工作人员轮流负责每天的录取工作。 8点多吧，然后到晚上11点12点都有可能。每个人的信息过来，他会有一些具体的成绩，还有体检的信息都需要看。如果有问题的话，会跟他核实。 录取流程分为模拟投档，确定提档线；月档查看学生档案，按实考分分配专业，以及最后确定录取线，完成审核。招录人员必须在安装有专门密钥下的电脑才能登录系统，每个步骤都在教育部的网络监控当中。今年教育部还大幅削减了政策性加分，人大招办主任李向前说，人大的加分考生由去年的358人下降到146人，未来学校会考虑按含加分的总分分配专业。另外，特殊类型的录取人数也显著下降。 艺术特长生今年我们预计录取的人数可能只有12人，体育特长生也有一些减少，然后自主招生这一块，因为我们14年是暂停了一年，今年的预计最终录取的人数是61个人，这个13年当时录了400多人， 我们在恢复自主招生之后呢，在自主招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严格要求。 目前人大已经完成26个省市的录取工作，北京的录取工作也已经完成，统招共录取142人。李向前说，由于实行大平行志愿改革，北京生源质量明显提升，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理科比去年可能上涨了500多名，然后文科呢去年是270-280名吧，今年大概是230多名。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伪满的那个时候，根本上我是没有这个实权，那么统治和支配这个伪满的实权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伪总部长官吴六大和他的辅佐者伪总厅次长胡海英，就是他。所以他们呢，就是在日本专政军司令官领导之下，奉行了他们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操纵了伪满的这个高级政权。 这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1956年在沈阳接受审判时对当时伪满洲国统治情况的交代。这一傀儡政权一直持续了近14年。为什么说伪满洲国的政权是傀儡政权呢？溥仪在伪满皇宫里的生活又如何呢？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马潇潇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伪满洲国是1932年3月1日成立，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领土包括现今的东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市。其所谓的元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年号为大同，定都新京，也就是现在的吉林省长春市。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光复路北侧，有一片用围墙圈起来的建筑群落，那里就是伪满皇宫博物院，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期间就住在这里。说是皇宫，这里其实更像是一座座办公楼组合而成的大型院落。在这皇宫的围墙上还设置了10余座碉堡。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赵继敏说， 表面上看是说保卫着溥仪的安全，但实际上呢，他也是给溥仪设了这么一个豪华的监狱。溥仪呢，活动区域也仅仅限于这个区域内，不可以随意的出去。 在皇宫的北侧有一座鸡西楼，溥仪给这栋楼房取名时，本想以鸡西象征前途光明，并继承和效法他的祖先康熙皇帝，幻想复辟大清王朝，然而却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度过了近14年的傀儡生涯。按照皇宫的规矩，这里属于溥仪的后宫，除了溥仪之外，其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宋伟红说， 吉冈安置呢是关东军派遣到伪满后宫直接联系溥仪，而且是监视溥仪的人，他呢可以不向任何人请示到鸡西楼，溥仪呢也随时呢听候吉冈安置的到来。溥仪正在吃饭的时候是要放下饭碗接见那个吉冈安置。 在通过对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参观以及讲解员的讲解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这个就是溥仪的办公室，在满洲国时期很多的文件呢，包括一些奏折，溥仪只有裁可权，没有否决权，就是日本人给他呈上来了这个奏折之后，溥仪只能写准奏、揽席、照办。 正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一心想要借助日本军队的力量在伪满洲国大展宏图、恢复清王朝统治的溥仪，也渐渐失去了对日本人的信任。然而已经成为傀儡的他，面对当时强大的日本关东军也无可奈何。也许坐落在整个皇宫中心的同德殿就是一个缩影。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赵继敏说， 36年溥仪修建了这个同德殿，集娱乐、居住、办公于一体。那溥仪修好了之后呢，他就始终怀疑里边安装了窃听设备，他就没有在这里边居住。那么43年，李玉琴也就是福贵人入宫之后住进了这个寝宫。那么李玉琴入宫之后呢，溥仪也时常到同德殿里边休闲呢。由于他怀疑里边安装了窃听设备，所以说他来了之后非常的谨小慎微，包括和李玉琴谈话的时候甚至用蘸着水 在桌子上写字或者是传递纸条。试想一国之君这联合自己的妃子谈话都是用这种方式，就可想当时他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所谓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么其统治下的千万伪满洲国百姓的生活又该是怎样一种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对外开放，不是为了点燃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及其子孙的复仇火焰，也不是为了纠缠加害者及其后代的历史旧账，而是要人们汲取国家落后被动挨打的历史教训，从而激发人们振兴中华、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这也许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管系统2015年年终工作会议昨天举行。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19起，死亡21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8.6%和55.3%，本市生产安全事故降到5年来最低水平。 市环保局等6部门昨天夜间开展建筑垃圾运输车和施工机械专项执法检查。丰台区立泽桥附近一家工地被发现运输渣土车辆没有携带渣土运输资质证照，工地地面没有硬化，渣土车出工地没有冲洗车轮、上盖不严等多项问题。 7月12号到18号，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刑事类警情跟前一周相比略有下降，但是拎包盗窃发案数量上升，是本周治安防范的重点。发案地点主要分布在人员密集的商场、超市、餐饮场所以及周边地区。 北京市旅游委员会日前发布了第二季度北京地区旅行社投诉公告，出境游成为投诉的焦点。其中，北京市旅行社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正式立案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服务质量有效投诉52件，涉及土耳其、泰国等出境游共计40件，占总投诉量的77%。市旅游委表示，第三季度进入旅游高峰期，游客和旅行社等都应提前做好准备。 入夏以后，本市的蚊密度明显增加。记者近日从市卫计委了解到，市爱卫办联合市疾控中心将从本月开始试点在重点城区的居民区统一灭蚊。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主汛期，肠道传染病也进入流行高发期。未来几天本市仍是降雨天气，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饮水卫生安全，尽量不吃生冷食物，不吃没变米面和未洗净的瓜果。 驴打滚、豌豆黄、烤鸭等老北京美食能送货上门了。近日，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与在线外卖订餐平台饿了么展开合作，旗下的鸿宾楼、砂锅居、烤肉季、烤肉碗、峨眉酒家、护国寺小吃等12个品牌正式上线饿了么，推出在线外卖服务。 记者昨天从昌平区民政局了解到，回龙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已经正式获得市政府批复。目前的回龙观镇政府将撤销，整个地区拆分为回龙观、龙泽园、史各庄3个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的实质性调整将于年内启动。 北京是座缺水的城市，70多岁的北京市民金九高退休之后苦心钻研，发明了九节马桶节水器。这个节水器可以让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一年节水70吨。他还把全民节水、节能减排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做，10多年时间里培训了上万名节水志愿者。今天8点播出的资讯早8点节目将播出金九高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早晨有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盲道不帮忙，百米盲道连拐七道弯；信用卡充值公交一卡通，无法开具发票引乘客质疑。下面是详细报道。马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海淀区阳方店路东侧世纪坛医院到有色院小区的一段盲道，为了躲避井盖和树坑，不断出现了绕弯的现象，给盲人朋友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阳方店路东侧人行道上不是有那盲道吗？但是这儿的盲道呢，为了躲开这个好多井盖，它不断出现这个盲道啊绕弯的现象。我大概算了一下，不到150米的盲道吧，绕这弯得达到得有7次之多。咱们建盲道是方便它行走的，这不是给它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吗？ 据马先生反映，除了盲道为了避开井盖绕弯之外，还出现了多处违规停车和杂物堆积占据盲道的现象，致使盲道中断。热线编辑将问题反映给了市政市容委。 属于那种盲道的，像地砖的缺失啊，这种问题我们热线是可以受理的。但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它属于规划类问题，建议您直接咨询一下这条路它的权属单位。 市路政局的工作人员说， 这条路是归我们管的，您这个问题我们会给我们那个中心发个单子，然后让他们去处理一下。 那他建设的时候当时为什么验收合格了呢？ 这些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就管这个道路养护的问题。 热线编辑拨通了北京市残联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他是修建设置是这个咱们那个规划类，要是维护可能也是规划类，但是如果有这个盲道被占用啊，或者是盲道有损坏，可以通过残联反映。有时候咱们跟规委反映，可能反映不是那么顺畅。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分析， 盲道的这个建设现在这个速度很快，北京你看建了1000多公里的这个盲道了，但是现在呢没有一个部门来管理它，所以建了这个盲道都被汽车、自行车、摆条、小摊的占了，还有一些呢，建着呢，就铺到那个树的那个底下来。那还有一些呢，本来那个井盖呢是空的，它也不有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拐弯。这个都是反映了无障碍建设当中的不规范的行为，很多的建筑单位都没有资质，说是由残联来管，但是残联它是一个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它哪有那个执法权？城管呢，很多对这个东西也不懂，没有按这个标准来做，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真正的主管部门监管。我们就一个无障碍设施建设条例，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细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先生在光大银行自助终端机上用信用卡为自己的市政一卡通充值后，凭借消费凭证去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西单客服中心索要发票，却遭到工作人员的拒绝。刘先生认为公司这样做缺乏依据。 我在那个光大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用我的光大银行的信用卡在那里给我的公交卡充值，充完值之后呢，缴费终端呢就给我打出一张小票，终端上有一个提示，就是拿着这个小票去西单去换发票。但是我去过几次呢，他都告诉我说，因为我是用信用卡充的值，所以不给我发票。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很多商家现在都是信用卡消费，那怎么就他不能给发票呢？ 热线编辑拨通了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因为咱们卡通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第三方的预支付的那种卡片，它目前还不支持这个信用卡的提供这发票。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开发票？因为我毕竟我们也消费了嘛。 哦，对，这确实是，但这到具体什么时候，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分析， 出具票据是经营者的义务，索要发票是消费者的权利。这个呢，不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规定。我们的票据管理啊也有相关规定，出具票据是一个正常纳税人的义务，只要是他确实是付费了，这种有交易了，那么不管消费者用的是现金支付还是其他支付，只要他是实际支付并且是你认可的支付方式，你就应该出具相应的票据，不能因为非现金